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哈森。 今天这个请到哈森，我们一起来谈到的就跟数字有关了。其实你说我们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最不缺的啊，就是这个数字了。每次你看在这个内地啊，只要这个新闻发布会一开，领导一开始讲话，一开始一般都说我今天先说三点。你看这个吧，我们的数据是这样的。那经常呢，我在台下有的时候听呢，经常也会不由得想到啊，这个数字，领导的这些数字都是哪来的啊？更关键的，恐怕今天我们要多问一个问题：这些数字他们都靠谱吗？ 关键是呢，你看数字它发布出来之后代表什么含义哈？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呢，其实呢，我每次都听，哎，什么是基尼系数？到底 内地有的时候叫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香港叫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它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这个分配差异状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指标。你从一个数字里面可以看出很多的这个社会现实和背后的一些分析和这个社会的走向，甚至是基尼系数呢，我们听很多次。现在呢，我们就专门去查一些资料。其实1992年是意大利的一个统计学家基尼，他就创办了这个数据，也是根据一个统计方法，就是从0到1是一个区间。如果呢是到了一这么一个极值呢，那说明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 就是、 极端的地步，最大化呢，人民是要闹革命的，政权已经不保了。0.4呢是它的一个警戒线，就过了0.4呢，也说明这个社会呢贫富差距 比较危险 了。那去年呢，就是在今年年初了，我们是看到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先生公布了过去10年的中国基尼系数，哎，大家觉得奇怪，好像中国呢是从00年开始就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了，并且逐年上升，04年的时候是到了0.465，之后呢，统计局他就不公布了。但这一次呢，他一下子就给你公布了10年的数据，而且呢是看到最近2年哈，是从08年是0.491，09年是0.490，10年0.481，11年0.477，12年0.474，就08年之后是逐年的回落的，就觉得哎，好像这个社会现实意思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小了，有缩小这么一个趋势。 对， 但是呢，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很多的微博上的名人呐，尤其是一些普通的民众都觉得哎。这个数据靠谱吗？就像说的比较偏激的徐小年说，连郑渊洁的童话都不敢这么写，哎，引起来质疑声一大片。但是同时有一些较好的声音觉得，哎，这说明中国的官方已经开始正视贫富差距的问题。你看他之前是遮掩的不说的，这一下子说了，表明哎，可能这个洗礼一上来之后要解决这个贫富差距。 这不光说一说，还说10年，给你1年，另外9年是免费 的。 意思是说呢，我已经正视到，我已经看到这个贫富差距在中国是越来越大，我正视这个现实，据说呢是为下一步这个收入分配的改革要给它做铺垫， 我 政策是要预热了。 对，我看这个基尼指数，因为我看过一些相关的文章，就 是很多人也说了，这个基尼指数就是有很多漏了的数字在里面，比方说一些地方官员他们一些补贴什么的，一些会试的收入方面也是不计进去的。 对， 还有呢，就是基尼系数就是只是一个参考吧，因为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这个基尼系数都只是一个参考，因为我想呢，这个数字跟那个现实还是有一个差距的。我以前呢到那个国内做访问的时候，我每出席一个记者会，一个交代会，他们一开始就是谈1个小时的数字。 对， 对，那我 你不以前经常说这个领导讲话没有根据，现在这个 全部都是数字来的， 现在反而经常给我产生一种这个全部数据流的这个做法，真的是这个哈森这个说法我非常有同感。每次开会啊，就没头没脑的先抛一堆数字出来，那这些数字呢？ 当然对于底下的这些记者来说，你说你用不用呢？你第一你没办法自己去验证，你看不到它这个数字的这个 breakdown， 你看不到它里面的构成。第二呢，更重要的是你根本不明白这些数字它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可以说说，作为一个以前作为一个香港记者，我看到那些数字之后我的反应是怎么样 啊？ 就是跟Vincent 说的一样，就是我到底写的时候用不用这些数字？ 对， 因为我不能够证实这些数字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那后来我就找到一个理由，有的时候我不用的时候，我找到一个理由说服自己，就是说这些数字对于我的读者来说，它没有任何意义。 对， 你跟他说了，因为我也你也不给我其他，除了给我一个光溜溜的一个数字之外， 对， 你不告诉我这个数字它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写出来也没有意义。 哎，我听了这个觉得很奇怪哈，你说数据它本来是想增加你，不管是说新闻也好，还是公布哪一项政策也好，是增加你的说服力的， 没错， 说明我的政策是有据可考的。 那哪个效果好像是相反的？ 对， 医学的调查研究出来的。但是在香港，我觉得大家好像一般都挺信赖这种数据的。就是你一出来之后，哦，我知道了，原来你的所谓的这贫富差距啊，就看到基尼系数不是香港，是哈森好像查过资料，是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当中最高的。就是你在正视到这个数据之后，你就觉得哦，政府它是非常坦然的公布数据之后呢，让人家觉得你包括之后推出一些扶贫的政策呀， 是有根据的， 是有依据的， 师出有名。 对，但是好像在内地，大家现在民众又觉得好像统计局这项数据有一点这个水分， 哎， 然后又觉得呢，出来之后呢，有各种数据我也不太明白，好像也没有专家就告诉我。我好像看到国外是英国吧，英国从2009年他们就做了一个这个数据权，就 right to data， 就是说公民需要有权利去了解政府的数据的来源，并且是让你是明白的。他们好像是在政府的一个网站上面，是把政府所有的一些统计数据全部放上去，就让大家，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想要去做一些更加深入的研究的话，你是可以去知晓的。但是似乎在中国，统计局发布的一些数据，不管是它的方法呀，还它的抽取的样本，还有一些原始数据，我们似乎外边人看来就是雾里看花的样子。 这个真的是很难说啊，这个我们现在很难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一定是这个有水分的，但是它很多时候计算的方法，主要因为有一个跟公众之间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在那边，让人觉得有的时候跟自己的感觉差很多。比如说基尼系数的这个问题，统计局统计出来的这个基尼系数在中国最近几年啊，或是这个数字是连续的降低，那按照这个理解呢，就是应该中国的贫富差距的问题得到了缓解。哎，但是大家这个切身的感受又好像不是这样。那当然我这个不能够说这个大家的感觉就是一定是对的，因为作为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你自己的切身处境不一定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这个趋势。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统计局是不是把你的这个抽样方法，或者说你的这个计算方法能够解释的更加清楚一点。那么特别是对于像基尼系数为什么缩小了，你是不是有几个主要的这个理由？那刚才哈斯也提到了，说这个比如说在收入的这一块，那么你在计算的时候，你是光计这个公务员他账面上的这个工资呢，我们知道可能一个这个处长账面上的工资也只有2000多块钱，但是他实际上这个月收入呢肯定是不止2000块钱了，那你这个到底是怎么算他这个收入？那你是不是应该讲讲清楚？ 而且数据出来之后呢，公众会有很多的误读啊。现在媒体都是说，哎呀，这个贫富差距非常的这个大，我们要正视这个现状。但是呢，会让公众觉得，哎，是不是基尼系数它减小了就是一种好事儿？或者说，怎么样去让基尼系数减小？是不是像日本那种所谓的劫富济贫？日本不是税收非常高嘛，就富人。但是美国 法国最近开始征富人税了。 哎，对，所以呢，就会让公众对于一些政策产生自己一些误解。这时候呢，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找一些专家的解答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呢为您连线到的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朱旭峰教授，请他来跟我们解读这个数字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解读。 大家好，我是 Fanny。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认为是动心。 U Radio 的组合里人人身怀绝技又多才多艺，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是真心以对，用心提供内容，诚恳面对听众，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要打动所有朋友们的心。 Yes，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点，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先生。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统计数字它究竟怎么来看，我们现在马上来为您连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朱旭峰教授。朱教授你好。 喂，主持人好。 你好，感谢您接受凤凰 U Radio 的访问。其实我们看到呢，是在1月18号，统计局长呢，他公布了10年来的中国的基尼系数啊。数据显示到呢，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4，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国际标准呢，基尼系数它一旦超过0.4呢，就表示这个收入差距处于较大水平，超过了这个贫富差距的警戒线。那您可不可以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个0.474，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嗯，好的。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咱们中国大陆的统计的数据采集这个系统是什么样的，好不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数据到底怎么理解。 好， 那么中国的这种数据的统计采集呢，是从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的这种结构。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不免有一些统计不准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对中国的统计数据啊有一些质疑。但是呢，其实最新的一些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啊，中国的统计数据总体来说绝对值可能不太准，但是相对值还是准确的，还是可信的。什么意思？也是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啊其实之间存在着竞争，也就事实上形成了相互监督。你报上的数据可能不准，我报上的数据可能也不准，但是如果你本来比我低，但是报上去比我高，我就不干了。因此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一些争论，比如说广州跟天津这个 GDP 排名到底哪个是第三城市，中国第三大城市的这种竞争，其实就能说明这个问题。那么下面一步就是说，中国确实是这么大，对不对？那么要精确的统计出一个具体的一个值，其实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一些专家呢自己其实是不会做这种基础性的调查工作的，而是坐在电脑前面指点江山。所以数据坏了其实就批评政府做得不好，而数据好了呢，或者相对好一点呢，就说数据本来不准。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种社会上有一种倾向，就是说倾向于相信外国机构的估计，倾向于相信更坏的数据。比如说中国公布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474，那么但是某个民间的学者自己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6，那么大家就倾向于相信是0.6。但是要知道啊，做基础性的数据和做基础性的这种调查，统计调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而坐在电脑前面指点江山当然是容易的。那么综合上面两点呢，我的看法、我的猜测，中央其实心里也清楚，就是说单独的公布一年的数据，也就是一个绝对的值，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而且社会上对他的质疑声也会更大。因此呢，一下子公布连续10年的数据，这样的话其实年度的波动是相对值还是有意义的，是可信的。因此我们看到这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从2003年到2008年是逐年的上升，而2008年到现在2012年逐年的下降，其实还是比较能够反映问题。我们先不说它的绝对值是多少，我们只说它的相对的波动其实还是有意义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十一大以后，政府确实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保障民生，从这点上面来看这个效果还是有的。好的。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啊，公众关注的就是刚才您讲的一个波动的趋势，可能因为好像大家感觉不到这两年的这个数据是下滑的，但如果说你落实到这个民生的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明明是房价觉得越来越贵了，就是我的收入的增长怎么样都赶不上房价的增长，是不是有一种这个心理上落差导致大家好像这个数据看起来跟我的实际生活相距甚远的感觉？ 对，这就涉及到民众怎么看数据的问题。 才我其实主要还讲的这个媒体跟专家怎么解读， 嗯， 但其实呢这个媒体怎么解读，就是民众怎么看这个数据，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媒体怎么解读这个数据，而媒体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其实还是回过来还是关于专家怎么解读这些数据， 嗯， 如何去报道这些数据， 嗯，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虽然房价在涨，但是其实这个房价的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反映到收入的这个数据里面来的， 嗯， 对吧， 嗯， 我们的 CPI 的数据里面其实是没有房价，因为房价本身其实是一个投资，它不算是消费， 嗯， 不是算 CPI 的消费， 嗯， 而真正的跟房价有关的这个消费算到 CPI 里的值其实是房租， 嗯， 其实总的来说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如何去民众如何的去看这个数字，或者说如何去认识这个数字跟自己的感觉，其实很大情况下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第二点，关键还是专家们怎么解读这个政府的这些数据。 嗯， 其实我还看到一些评论， 所以这其实是媒体的一个影响， 嗯， 这是很重要的。 明白。其实我还看到一些评论和解读，说这个数据呢，它反映一个国内的利益格局，而这个利益格局它又受到很多这个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这个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现在有人就说，哎，现在官方有这么一个动作，它一次性公布十年的数据，它是不是说表明这个我们政府已经开始正视贫富差距的问题？我接下来可能就是要从这个收入分配制度，要包括一些公共政策要怎么样去公平正义，从那些方面去入手，是给政策的一个修订做一些铺垫和预热呢？ 对，我认为也是这个样子。因为首先政策的制定，它的有一个根据，它的根据其实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统计数据。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待收入分配政策的问题？我想首先呢，我们要理解基尼系数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静态的贫富差距的一个状态，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反映社会流动的状态。什么意思？就是说社会结构底层是不是稳定的，然后呢社会是不是流动的，一个社会家庭父母的这个社会地位对孩子未来的社会地位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那么一个社会底层老百姓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这其实就是社会流动的问题。如果这个社会是流动的，那么这个社会其实就是有活力的，底层老百姓也是能够看得到希望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尼系数，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公布的是0.474，对吧？ 嗯， 那么但其实比如说香港的基尼系数多年来其实都是在0.5以上，比大陆要高。 嗯， 但是呢香港政府和老百姓并不觉得贫富差距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其实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香港的社会流动基本是公平的，人人都有相对公平的接受教育、找工作或者通过个人努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 嗯， 那么反观中国的大陆，最近呢，有个加拿大的学者做了一个跨国的比较研究，他这个研究啊，就是他提出了一个代际社会地位传递的问题。什么意思？就是说研究者设计了一个指标叫代际弹性系数，其实就是父亲的收入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收入。 简单来说就是拼爹指数，是吗？ 对对对，就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拼爹指数。中国的大陆的这个拼爹指数是0.6，是全世界排名第二高的地区， 嗯， 啊，仅次于秘鲁。 但是这个 跟巴西、阿根廷差不多。 嗯，这个是不能从基尼系数直接去反映到的。 对，基尼系数跟拼爹指数其实是有相关性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代际的这个拼爹指数其实更能反映出这个社会的能不能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嗯， 而我们认为呢，这个社会流动是好的，而稳定反而不好。因为稳定就意味着底层的老百姓永远上一代是底层的，下一代还是底层，而上一代是权力精英，下一代还是权力精英。这样的话社会相对稳定的话，使得底层的老百姓看不到希望。 嗯，所以说我们解读， 对 啊，不好意思打断您，就是基尼系数我们不能单纯的看一个系数。但是有一些公众会觉得说，哎，那我们是不是看到基尼系数这个降低了就是一个好的现象呢？ 首先基尼系数本身它是代表的贫富差距，那么贫富差距的降低肯定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的说法是，基尼系数本身并不是代表了社会分层的情况， 更不能代表社会流动的情况。而如果我们要正确的看待社会流动的话，最好能够看代际的这样的社会流动。 嗯， 比如说最近我们有一些数字或者是社会现象，这个在这些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面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的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少， 嗯， 对不对？ 对。 然后呢，你要想进企业，家庭的关系，没有家庭关系的话，你根本进不去。另外呢，现在最近这几年有这个政府快速破格提拔一些年轻干部，后来一查，最后都是跟家庭背景有点关系。这样的话，本质上其实是造成了代际社会地位的传递。 嗯， 你上一代你收入高，你家庭背景好，你下一代你自然你的收入就好。这个情况，我想在一些公平的社会里面是很少见的。 嗯，我知道。好，朱教授，最后再请教您，说如果我们仅仅是来观察这个基尼系数本身，那现在也有说法说，哎，那是不是可以这个学一下日本，说要劫富济贫，就对高收入人士给他们征税收，来首先从先不解贫跌指数，我们先把这个基尼系数把它给降低了。那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减缓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中国现在能够作为这个收入分配或者说劫富济贫的这种方式，一个是收入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现在其实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包括美国，现在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个人的工资收入只是占到了现在收入的一小部分，特别是那些富人，他的工资收入的比例是他的自己的其他收入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嗯， 那么我们要看到如何去从他的收入结构中合理的去收税，然后合理的把这些资源，把这些财政资源再分配给那些底层老百姓，这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几年就会提一次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要提高，但是呢，其实很多富人这工资收入其实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可以把他的财产收入，比如说股票、房产，他的这些收入也纳入到征税的范围里面去，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减少最富的那一个阶层的这个收入，其实是非常有作用的。 嗯，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也是这样。 嗯， 美国这个最近财政危机，然后呢想向富人收税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是， 因为其实也就是一个有利益集团在阻挠这个政策的变迁、政策的改革的问题。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朱教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为我们解读从基尼系数背后哈，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一些观察和角度。再次感谢您，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 好想要最新的三星手机， 好想要一台 iPad mini， 好想去香港吃喝玩乐。 哦耶！凤凰 U Radio 生日精灵，实现你的愿望。1月18号到2月7号，为了庆祝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开台一周年，只要 call in 就有机会得大奖。 三个礼拜的活动期间，周一到周五 call in 到3D 化新闻、Benfan.com 以及天天互动三个节目，争取积分参加抽奖，就有机会得到各式奖品。另外，微博转发最佳 call in 的人也有奖品可以拿哦。 call in 题目是什么？ 多少积分换抽奖？ 可以换什么奖品啊？ 详细的游戏玩法，快上 uradio.iphone.com 官网了解。口音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限量耳机、电话卡、Samsung Galaxy、iPad Mini， 香港3天2夜游，只要口音就有机会到手。 凤凰 uradio 1岁生日大放送， 口音积分等你拿奖。 不参加就真的吃大亏啦！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先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这位，我们可以称之为数据专家了啊，这个朱教授给我们解读的这么一个中国的基尼系数的问题。我 听明白了两点。第一，他说这个基尼系数本身啊，它这个高不一定是头等的好事，低也不是这个这个高不是头等的坏事，低也不是头等的好事，关键得看基尼系数，同时再加上一个社会流动性啊。刚才这个朱教授说这个叫代际财富传递指数啊，简单理解，这个我的理解啊，就是拼爹指数，你这个老爸有多少钱，有多少能够传递到，或者说这个上一代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有多少比例可以直接啊，通过这个家庭乃至血缘的这样的这个连接传递到社会的下一代。如果说是100%的这样传递上来，比如说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说法，如果是完全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社会恐怕它的危机就更大了。刚才朱教授，所以他就说到香港，他说香港呢，他认为啊，这个香港的这个贫富差距啊，不如这个内地的这个严重。这个好像我当时看到哈森是 没有，他说香港贫富差距是要比内地严重，但是呢，整个社会的这个社会流动性的这个公平性比大陆是要好的。 但我也注意到很多人都有这么一种观点啊，觉得这个香港的这个贫富差距似乎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哈森怎么看？ 我的看法就是，我刚才听了教授说这个香港的贫富差距相对来说就好像印象没有内地那么严重， 不是太大的问题。 对对，但是我第一个反应就不是，因为现在香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不满那个贫富不平均的问题。但是教授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很同意的，就是说一个社会里面这个流动性是很重要的。流动性除了你刚才说就是像流到下一代的，还有这个下面的下层的民众， 对， 他们 往上 找的那个流动性也很重要。因为没有那个流动性的话，那就是说你现在从 你 往 后穷一辈子，子子孙孙都是 下辈子都穷，下下辈子都穷，那就不行，肯定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来的。 是，那我这个经常听说，就大家平时也是开玩笑啊，这个比如说在内地的很多地方，哎，大学刚毕业，可能呢这个挣的钱也不是很多啊，可能一个月挣个3000块钱呢，然后经常交房租的时候就抱怨说，哎呀，交不了房租了。这个时候，很多这个励志青年啊就会说，没有钱没有关系，我还有梦想。我经常这个说是一句这个调侃的话，但是我经常想，大家说的这个梦想是什么？这个梦想就是社会往上流动的一个希望。你这里其实你指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社会的流动指数。那要是说这个如果社会的流动性没有的话，那你今天不光没有钱，你连梦想都没有了。那用这个香港的这个话来说，人没有梦想跟咸鱼 一样， 没有什么分别了。 我讲一个例子吧，哈森来听一下，是不是香港人一个生活的现实？就前两个礼拜我又去听了一场讲座，然后那个讲座是前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坤耀讲的，他就非常坦诚了，因为这个人也不多，然后他讲一些做校长他接触一些学生和他的一些朋友孩子现在受教育的情况。他说现在香港完全是一个特权的社会了，因为你看一些名校的一些学生和他这个入学的一些招考的要求，他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已经考上这个好像是南八翠还是哪个学，总之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在香港，但是最后那个家长他选择孩子不去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进去之后呢，一个是我这个每年的学费给我个人的压力太大了，负担太大了。二一个是他说里面的孩子呢都是精英阶层，就爸爸妈妈全部都是非常有钱的人家出来的孩子。他说人家那个放暑假都是去什么滑雪啊，去瑞士滑雪啊，不是像你去北京滑雪，人家去瑞士滑雪 游学， 暑假那个要去那个购物去买东西办靓，女孩子是去巴黎买东西 是。 然后说人家过的那个生活呢，它不是我们一般的小孩那个小孩家的生活可以比的。他又再举例子，他说你知道香港那些著名投行的那些实习生怎么找吗？都是他们那些大客户的一些， 因为你能够拉来这个资源嘛。 然后底下他说那香港不就是特权社会了吗？那当然已经是了，就是啊，我一听到前校长哎从他口里面讲出这样一个话来，你听了当时做的还是挺震动，你觉得啊，香港都已经这么不公平了嘛？就是几层的孩子将来怎么样有出头之日？他说决定孩子一个未来和前途啊，在香港是他4到12岁所接受的儿童教育，这意思就是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你看现在香港的妈咪啊，都是在胎教啊，什么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讲那些非常高深的学问，听什么贝多芬呐、讲什么童话故事啊，学英文呢，在肚子里的时候还没生出来呢。你说压力大到这个地步，就是给尤其是做父母，我不知道哈森听完之后是不是香港现在做家长的还有一个教育的现状和社会的公平性就是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也。 对啊，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个现象，我的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刚刚有小孩子，也是已经在计划他读什么学校啊，要学什么班啊，还有就是很小的时候又要想什么 play group 什么的，跟人家去多交流，就是培养他的那个跟人家相处的能力。我想呢，近几年就是香港的运气比较大，其中一个 怨气 比较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流动性不太强。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流动性近几年真的变小了，就好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你读不到比较好的学校，不好的中学或者是大学教学之后呢，你的未来就有一点不确定了。 我经常的一个感觉就是说，社会的流动性怎么来保证呢？或者说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措施的话，你可以入手的地方就是在教育这个地方，因为你父母的财富你是不可能控制的，你不可能让一个富爸爸有意的去养一个穷孩子，但是你在学校或者说得到教育的这个机会上面，你是可以利用一些公共资源，比如说这个美国以前拥有的这个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s， 它可以强行的用一些政府的政策性的指示，要求让少数族裔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说弱势的这个群体，让他获得一些政府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啊，这个也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途径。但是刚才这个朱教授也提到说，在中国以前可能是上一代人熟悉的教育改变命运的这样一个故事也在慢慢的被改变。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多就是需要中国的这个教育界需要来反思的，政府在投入教育资源的时候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你说如果说连教育这里面这个公平性都没有办法保证的话，那出来一定会是社会的流动性就根本的板结，不然的话我想不到其他一个可以说增强社会所谓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方法。因为说实话，这个父母这一代的资源，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这个朋友，就是说他教育孩子啊，他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中产啊，那这个其实日子过得也挺好的，但是呢他就从小就跟自己的孩子说，他说你这个就记住，就人啊生来就是没有公平的。那我当时就觉得这话特别残酷，对一个五六岁的一个孩子啊，你就从小就告诉他，哎，你就记住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但是呢你说以现在的一个观点来看呢，这句话真的是一个事实来着。但是关键是你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之后，你有没有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要是已经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你连改变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就绝望了。 我觉得刚才我们听朱教授他讲了很多的一些观点之后呢，其中有一个就拼接指数，然后他说到现在不是有很多的研究学者在做这方面研究吗？我这儿找到一个资料哈，是中国社科院他们有做过这么一个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其实就证实了，他说数据这个显示呢，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呢，比一般人更加容易成为干部。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两倍之多。 真是， 我前两天跟我妈聊天，就是说到就过年就怎么打算什么的，然后他讲到，他说谁谁就现在那个快年末很多人结婚嘛，他结婚又碰到很多就跟我小的时候一块长大的那些孩子，他有的孩子你别看他小的时候成绩不好，他现在已经当上团县委的什么什么书记啊，就哪个乡的乡长镇长，你别看那些都是基层的职位，如果他真的想捞起钱来，想要去捞些灰色收入是挺简单的其实。然后他说我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快爬那么快，他说那还不是因为他爸他妈怎么着了，然后有的人以前在深圳打工啊，在银行做到什么中层，他爸都不干，他说给我回来，我把你安排到基层的哪个乡，你先去锻炼两年，然后两年之后再把你弄到哪哪哪，就一步一步的这个高高的上位了。听到之后就你顿时会觉得，哎，好像读书以前小的时候说都是比，哎，你成绩好，你哪哪考上， 现在想起来都是浮云， 现在想起来都是，哦，我爹是那个区的区长，我爹是那县级的哪个干部，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常容易让他们的孩子， 这是很现实，这是很现实发生的。 对，但是你看完之后呢，我就也不能说这个完全不好，说他们的孩子确实，你说某些在才干方面呢，也不能说跟那些完全是贫苦农家的孩子，就正常途径进来的孩子要弱，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公平。说不定那些孩子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啊，这个官场上的一些规则呀，这些一些权术啊，这些那策略啊，那个也被爸妈给训导的挺好的，然后也会挺知道跟基层的工作怎么做。 但是你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好像比别的孩子就方便很多、你是不是通过一个非常公平的渠道去进入大家一个竞争的环境当中、还是说中间有一些猫腻啊、有一些这些啊、不太容易见得光的一些操作的手法、 你说到这个我就在想啊，你说作为这样的情况，简简单单你把它归结到最后大家变成一种仇视富人、或者说仇视所谓这个上层的这个情绪啊，这恐怕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倾向。但关键是说，我觉得这个在香港可以看得到一种这样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对于你在往上爬的那些人来说，你是不是看得到你这个往上走的这个路径，或者说你碰到的是一块透明的这个天花板、这个是有很大分别的。比如说如果说我今天是这个，比如我出身可能就很普普通通，但是我觉得我付出努力可以达得到，我也许付出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两倍甚至三倍的努力，我最后如果说有这个希望的话，我不会觉得这个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恐怕都得承认到你可能你这个天然的资源是有点不同。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上就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他们身上也会背一些原罪，就是 对， 有可能他不管怎么努力，就是我不管天资有多好，我自己本身才干有多好、你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官二代，我是一个富二代、就觉得我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公平的。 从这种程度，从这种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得承认啊，这个必须的，这个每个人出身都不是公平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问题在于呢，你要让我们看到他们上位的这个方法和他们上位的过程， 有没有一个公平的规则 是 很重要， 对，是公平和透明的，那让大家服气哦。 你这出身恐怕不能够公平，但是你这个上升的这个路径，后天的规则必须是公平的。 其实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节目，也是做到这个移民报告嘛，是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具体哪一年不太准确，但是我们看到是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就看到说是半数这个亿万富豪在考虑移民，一亿元以上身家呢是27%已经移走了，47%正在考虑，然后1000万以上资产的人是60%已经完成这个投资移民或者已经完成有关考虑，看到是170亿的资金已经流向国外。其实你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些最富豪的甚至是最精英，尤其是技术移民那些人，已经对这个社会投下了不信任的票。我不用讲别的，你只要看我选择在哪里生活，我愿不愿意回去继续在这个国土上待着，你就知道他对这个社会的心情有多大。其实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跟这个清华大学的公管理学院的朱教授连线过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本身，你不能看一些冰冷和干瘪的数据，数据背后它是反映非常多的社会现实，和甚至是会发出一些社会改革的讯号。那不管你是悲观还是乐观，这些数据你可能说现在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持续的给他关注，你有时间也是希望可以去值得去多花时间去研究，去再参透一下。 好，这个有一个经济学家就说了啊，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从来不是数据太多，而永远都是数据不够啊。其实是这个数据多了的话呢，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来着。那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我们前三部分讨论啊，我马上开通的这个互动 call-in 热线。今天讨论的话题，哎，大家都非常有兴趣，至少我是非常有兴趣的。全世界啊都想知道赵红霞到底长什么样的，这位反腐奇才啊，这个重庆女斗士，还到底芳容几何能够这么撂倒一大批啊重庆的这个官员，但现在谁都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就堪比当年那个美国水门事件里面的那个生猴啊。 但是可能更精彩的不是赵红霞，是这个重庆警方呢，据说也上演了无间道啊。 对， 接着讲 说这个警方里面呢是有内线把这个视频爆料出来给这位现在非常著名的记者朱瑞峰啊，前段时间还遭到了重庆五位警察上门的这么一个据说是调查啊这么一个事情。那我就想了，你说真的是反腐起来，你说是这个体制内啊，或者说咱们内线啊，体制内的线人有用呢，还是相对来说体制外但是拥有这个话筒，拥有这个报道能力的这个记者更有用？你说记者呢，当然他这个说话他是站在一个明处，但是他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拿到这些这个情报啊，但是内线呢能够拿到情报，不一定呢能够把这个话说出去。那您觉得这两个角色呢，你说这个无间道啊，这里面一个外面一个，到底谁更有用在这个反腐的战场上？欢迎打电话来，表达你的看法。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在香港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接下来的有话直说环节就是你的时间，打进电话来跟我们表达你的意见。休息片刻。 心数字恋爱，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信依旧传到我这儿来，三零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五二零是我爱你，零零零是要开心，三零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五二零是我爱你，零零零是要开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然偶尔也会对你不高兴，谁说一定要那么甜蜜？感谢有人发明音数字游戏，拿起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我亲你，其实这是 KCC。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凡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好，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那今天呢，这个讨论的话题啊，最近全国人民都想知道赵红霞到底是谁啊？这个奇女子反腐战场上的利器、大杀器。 嗯、那、这个、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因为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朱瑞峰告诉过记者说，他其实除了雷政府之外呢，他手上还有重庆五名听官的不雅视频。 这个、 我更关心那五名是谁。 没错，这个朱瑞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为什么这么一点一点的往外抖，好像在卖关子一样。他其实要看这个官方什么时候是不是能够抢先在他爆料之前先。把这些问题的官员哎就给调查清楚了。那这两天呢说哎不止十一个，已经超出一支足球队的这个范围了，这支足球队还有替补队员啊。那这个现在朱瑞峰说他手上还有五名这个不雅视频的这个官员的主角的名单。那现在呢大家就说哎这个是不是从重庆警方内部流出来的呢？那么在这场这个大战里面啊，这个朱瑞峰外部的这个记者和内部的这个线人究竟谁更厉害一点呢？来听你的看法。第一位是文先生。文先生你好。 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 喂你好。 喂你好文先生，我听得到。您从哪里打来？ 深圳。 深圳的朋友，您觉得这个内线更厉害还是这个记者更有效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记者更有效一些吧。 嗯，为什么呢？ 对，因为记者首先记者他作为一个公共的人物，他爆出来的话呢可以考虑到从方方面面的考虑。那如果是内线的话，有可能哈， 嗯， 有可能就是报道一些并不是比如说污蔑他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事情会有。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公开公民透度的来报道嘛，对吧？ 嗯，您觉得记者的这个公信力比较强，简单来说就是。 对，没错。 嗯， 就是记者公信力比较强。那如果说你是内线的话，如果说我是内线，我对那个人，我跟那个人有什么仇，我想把他给怎么样怎么样了， 嗯， 那我可以来说出一些可能不符合事情的。那我这个说了以后，我并不需要对公众做任何的交代， 不需要负责， 只是只是我个人的言论。那、 嗯、 如果是我们记者爆出来的话，我们这个有更加的有公信度了嘛， 嗯、 对不对？ 好，非常感谢。 记者并不是代表的是个人，而是代表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新闻媒体的团队这样子的一个来报出来的，所以我更加倾向记者这一边。 好，非常感谢文先生从深圳打来。那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陈先生从哪里打来？ 啊，西安。 哦，西安的朋友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记者干比较主要的原因吧。 嗯，为什么呢？ 而且我觉得在反腐的这个道路上，我觉得真的记者是比内部的内鬼来的更重要一些。 但是这个记者也得从内鬼身上才能拿到线索。 是，但是如果记者爆出来的话，他就是感觉给人的印象比较有公信力。因为内鬼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为什么内鬼会爆这个视频或给他资料呢？肯定就有一个争权夺位啊，或者是利益的分拼啊，所以他才想去搞这个人。 嗯，您觉得这个内线爆料是迫不得已才选择，或者有别的目的的？ 啊，对，肯定是有别的目的的，要不然他们不会去搞这些事情。 啊，好，非常感谢西安朋友的这位意见。那下一位是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哎，您好。 来自哪里，宋先生？ 我来自深圳。 深圳的朋友怎么看？您觉得这个记者更重要，还是这个内线更重要？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谁特别重要，我是觉得现在的话是公权和公信没有分清楚。 嗯， 因为既然是作为警方内部的人的话，首先他有公权的，他有公权的话，他所掌握的资料本身这件事情是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在他的手里得到一个完善的解决的。 嗯， 但是现在的话，这份资料又流到非公权的手里，然后借助于这个舆论扩散的力量，然后再反过来敦促公权去推进，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谁厉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公权和公信的缺失的问题。 您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事件？ 我觉得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逻辑上的事情。 嗯， 对，本身掌握了资料的人，他本身就具有这个职能，他是大家赋予他的一种公权。现在的话，他不能做这件事情，反倒要把信息披露出来之后，真的说披露出来之后，我们的公权再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主动的吗？其实是一种被动的。 嗯， 无论是对于做事的本身，还是说他们做事的动力上来讲，都是被动。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宋先生说的非常精彩啊！这个公权和公信，谁其实都没有站到一个特别好的位置上，都有那么一些不符合逻辑常理的地方。下一位是易小姐，易小姐你好。 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易小姐？ 从长沙。 长沙的朋友怎么看这个内线和记者爆料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呢，应该两边如果说能够结合一下就好了。 嗯，现在不就是两边在结合吗？ 嗯，其实就是因为如果说要做一个选择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记者的话，他们可能说还是处于一个在这种比较私底下，然后呢又没有受到法律保护。因为很多记者不仅是有重庆这个事件，其实他之前有一些事件当中呢，有一些记者就是因为了去挖掘一些更深度的这些资料啊，去爆料一些更深度的消息啊，遭受一些生命或者是自己家人的这个安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记者要继续来调查的话，最好是有这个法律的保护。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长沙的这位这个意见啊，就是说记者最好是要有保护，这个我非常同意。 嗯， 之前这个朱瑞峰在北京确实感觉到遭到了非常大的压力，重庆的五个警察半夜里上门来堵你，就说是调查，但是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要干什么。要不是有网友的临时围观啊，还不知道朱记者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好，下一位是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黄先生？ 广州。 广州的朋友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就你们这个二选一呢，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再商榷一点。我觉得，在反腐这个方面呢，可能不仅仅是这两个方面的选择之一了， 嗯， 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呢，我认为是一个法律的基础，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独立的法律的一个制度上的建设，然后才能由我们的记者或者内线再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就是做辅助的一个工具，才能够完成他的这个反腐的一个工作。 嗯， 因为记者的话，我们也曾经知道过周鸿祎时代的话，那个焦点访谈，当时就是说揭露了很多的一些腐败的现象，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行政的干预，我们很多问题最后现在的焦点访谈已经流于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节目了， 嗯， 就不再具有很强的这种反腐的这个功能和作用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那个司法体制能不能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改进，比如说相对的一个独立性，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行政制度呢， 就是说是没有法治是在行政的这个指导之下的。 嗯， 那么 好，这个黄先生不好意思啊，这但是我们今天还有非常多的听众打进来，所以只能请您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意见，这个司法的这个缺失，黄先生非常重要的这个意见。下一位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金先生？ 河北邯郸。 河北的朋友怎么看？ 我认为现在这个即使说是个福利加限不加限，我想即使加限了，律师这方面都不好解决。现在就各方面政府官员也好，地方那个黑社会也好，对老百姓那个刀压都太厉害，刀压都太别人头，少数都说白了就是没有伸冤的地方，当时也都是第一都受到欺负，都普通老百姓吧。 嗯。嗯，好，我听明白了。这个河北邯郸的这位朋友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压力啊，还是非常的大， 打压的非常严重， 打压的这个还是非常的严重。这个是来自河北邯郸的刚才这位朋友的意见啊。下一位应该是邢女士，邢女士你好。 哎，你好。 嗯，你好，从哪里打来的？ 我认为啊，哈，那么反腐啊，从啊法律上各界的法律制度已经定了不少了，主要是哈。嗯，这些个部门的这些个职位上的这些个人啊，他们不自觉。 嗯。 有权利呢，他就侵害、侵犯、侵占，形成的腐败。 嗯。 那么我们这些个在其位的这些当官人，他们互相互庇、掩护着，他们共同的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腐败、不沾染，那么他们就会被排挤，有这样的可能存在。 嗯，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现在哈，能不能有一个独立的一个部门，像撒一股风似的，马上的哎行动起来去干这件事情。你像习近平同志讲的很好，对吧？新上来的中央我们那个书记在讲，就是把权力关进哎制约的笼子里。实际上咱们有很多法律在制约着他们，对吧？ 嗯， 他们就是还是管不住的。 嗯， 就是说。老虎苍蝇一起打，那么怎么个打法？那么现在老百姓有很多话要说，但是他们有一些个各方面的限制，他们不能跟领导对话，他们不能把真正的生活当中的情况反映给领导。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邢女士是从天津打来吗？ 对的 啊， 好，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这个邢女士提到最近习总书记的这个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啊，他我觉得 制度的笼子里， 制度的笼子里，而且关键这个笼子的钥匙哎，应该交到民众的这个手里。下一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我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习总书记讲的话，确实讲的挺好，但是在我们地方来了，地方官员各北地方官员啊，这是不作为，乱作为。根本不为老百姓办实事，等那个门老百姓来民不聊生。 于先生从哪里打来？ 家个无门，家个无门。 于先生从哪里打来？ 我从四川巴中地区。 四川的朋友，那您对于这个反腐的这个事件，您觉得这个这次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体制内的这个线人呢，还是这位记者？ 我发觉关键是靠你们媒体啊！ 啊，您觉得还是记者的这个力量比较大？ 哎，你们媒体报道才行，因为媒体不报道，谁也不知道。 好，非常感谢四川的于先生，今天应该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这个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赵先生？ 啊，我来自湖北荆州。 啊，湖北的朋友怎么看这个内线和记者？ 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本身我也是那个，应该说这个爆料者是做同种那个工作的，也是做新闻工作的。我不要说现在不做了，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要依靠记者来做一个报道出来的话，我觉得相关的部门是不是应该觉得非常的无地自容。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相关的部门各尽其责的。然后我就简单扼要说一下，就是我前几天看了一条新闻，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河南的一个商丘的一个官员叫张明强的那个，也是艳照门的， 对， 信访的一个官员。 对，别人都很多人在解读其他的东西，但是我盯住他一点，他是一个信访，做信访的一个官员。我在说，如果这样的官员都能够做信访的话，咱们群众的信访访到他那个底下去，我真是对这个真是相当的无语。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如果相应的一些制度不把制度这一块这条绳子把它给牵好的话，这个东西我相信就是，如果只是靠媒体来说的话，只是昙花一现的一个事情。 好，非常感谢。嗯，非常感 谢 这位也是记者同行啊， 谢谢 这个朋友爆料。 谢谢 嗯、那其实 今天听了很多的一些观众打来电话哈，听众打来电话，哎、嗯，好像有记者的觉得。如果光光靠记者光光靠媒体那是不行那是不够的 对。 但是民众呢似乎哎，制度上我们目前看不到一个大改革的一个信号我们并没有觉得制度上怎么样去让官员他可以自己去通过这个自我纠错一个内部的体制上、 嗯、 所以又是寄希望于媒体、 嗯、 哎，你就看到社会 的一个现场 很矛 盾、啊、这种 非常的矛盾 哎，真是。 好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 嗯、 谢谢你们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三D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见 再见